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时间一天一天的在我们身边流转哈、让我想起一首歌，就是那个李玟的流转啊、很好听啊、 怎么唱的呀， 就是噔噔噔，我是李玄。不、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网络时代让我们催生了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 什么抖音经济 啊之类的， 比如说旅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软件 APP 上面获得一些攻略， 对， 达人分享的目的地的一些自我的感受。正是有了这些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啊，才有了我们路上的精彩。今天我们要去一个还非常网红的国家，对不对？大家很多去这个地方感受过他们的丰富的饮食文化，还有亲子的感受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 KOL 资深的摄影师， 是的， 陈杰先生，欢迎， 欢迎陈杰。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那个陈杰呢，在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应该是周三、周二的直播， 周二、 说的是俄罗斯哈， 对， 印象特别深刻啊。我们也准备把这个期节目好好做一段，大家多听几次啊， 快速记住， 快行。对，今天陈杰分享的目的地大概是哪个区？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 地区 多了去了。东南亚 地区，大家想哦，那肯定是可能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哦。 对，但是哪个国家会？ 亚洲四小龙之一哦。 哦，哇哦，新加坡。 哇，新加坡呢？ 有请范文芳。 她的老公是谁来着？ 哎，那个卖猪脯的那个。 叫李 啊，李克勤不是 啊， 今天跟琴干不上上了 啊。是。 说到新加坡，其实很多的朋友去过，我个人也是带着小孩去过的哈。天堂一般的地方，乐园。对，等你有孩子再说。 好的。 就像比如说圣淘沙那个区域， 对对对。 然后牛车水那个区域，都适合年轻人了。 对。 还有这个湾区， 对， 都非常适合大家去玩。那我们的陈杰作为摄影师的这样一个睿智的镜头感，你在新加坡待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样？ 我在新加坡待时间不长，也就是四天的时间。 四天。 对，完了我更多的时间去的圣淘沙，基本上待了两天， 两天， 然后在新加坡市内待了两天。 哦， 而且就是还是走的跟大家不太一样。 他每次都不走寻常路。 我最喜欢这种了。 是的， 对，我在新加坡也看了剧，也看了电影，完了。也去那圣淘沙去住了一晚上，也去了环球影城、也去其他的比如说购物的地方也转了一圈， 好丰满的行程、 也酒吧街也转了酒吧街、而且特别好的是感受了一下他们就是国庆彩排的那个军演。对，因为他们每年 国庆 的飞机啥的， 对对对 对， 就是每年国庆的之前他们会每个周的周六都会有彩排。他才彩排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正好赶到一个周六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到现场才知道、今天是个彩排的 意外收获。 对对，相当的震撼。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别的不说，每次陈杰来到我们节目，他都是一种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四天在新加坡，很丰满。那从何说起呢？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老有时候就有点就是到底也能感觉到哈、老问一些亲子的问题哈、不由自主就站那边了。 带着孩子嘛， 对，比如说带自己的宝贝去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如果你是一个推荐人的话，你会给年轻的爸爸妈妈家庭有一些自己的 建议？ 我其实有这么个建议，是这样的，首先因为我这次去新加坡是转机中的一个间歇期去的，所以我其实走了一条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路，就是我在机场待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机场？ 对，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相当好，是 科技感是 特别好的一个机场。 对， 就是我其实也算是一个探寻的一个角度去的这样机场。 好， 从它的 T1 到 T3 T4 我都去转了一圈。 T4 呢？ 对对对， 有 T4。 对，而且其实新加坡机场相当于说你带孩子出行是最舒服的，无论是中间你转机的时间，还是你先到那儿之后等机回程的时间，它有无论是比如说孩子玩的地方，包括你玩的地方，吃喝住都有的相关的这种设施。完了就已知到什么干，就是说在新加坡机场里头有酒店，有游泳池，有洗浴的地方，有游泳厅，对，有植物园，对，有植物园，有五个植物园，有花园，有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植物园也特别有意思，是里头全都是蝴蝶，它是一个温室，这个带小朋友去也非常好。这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就别人去新加坡落地之后进城，我落地之后先在机场逛了半天的时间， 其实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浏览新加坡打开方式新的一种，对吧？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就在这个机场里面好好转一转。 对， 然后但是我之前就是很巧的是在新加坡转过机，然后就在这樟宜机场待着，干净程度那是肯定不用说了，但是好多人说哎呀在新加坡买买买，但我真的是友情提示大家并不是很适合。 是的， 对， 就是没有什么很高的那个比如说差价呀优势。 对，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去植物园啊电影院啊这些游乐场去感受一下。 对， 樟宜机场有一个优势在于就比如说像 LV 它有专门先这个限定款，就是樟宜机场的限定款，完了包括 Johnny Walker 也有那个樟宜机场限定款的酒，对，但是价格都不便宜啊，我先说。但是如果你要追求限定款的话，那个地方是可以 购买 的。对，但是 先把《路易威登简史》背下来。 Catwalk。 对啊 ，Catwalk。 写完你再去找这限定款啊。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因为我不太清楚机场有那么多好玩的，因为我也是，因为都是跟平常的旅行者一样，赶紧赶到圣淘沙住宿啊，跟那。机场你刚才说待一天，这一天的时间是合理的还是你可以拉长可以缩短的有效的时间？ 是这么想，就如果说你对他没有兴趣，你当时直接走就完 OK 了。我当时是因为有转机，所以我当时就想的是我那一天我是先去的马来西亚再回的新加坡，所以有一天的时间我说我在新加坡那个机场待一天时间其实蛮合适的，因为我转机大概有个8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好长的。 对，所以我这8个小时我说那我进城也不合适，那我还不如在机场转呢。没想到这8个小时这个机场的这个 转了8个机场吧。 对我来说感觉挺惊艳的，因为我没想到很多的设施在机场里都有，就比如说像花园， 对， 像品酒的，完了包括有时候教你做鸡尾酒的， 哇， 都会 有，对，都会教，都会有。 我的天， 机场的功能延展了。 对，而且包括那段时间，比如说有就是像世界杯之前，它会有专门一区域给你看球的，完了还有一个专门游戏厅，还有电影院， 天， 这些都是免费的， 免费 的。 游艺厅、电影院是免费的， 对，免费的。 我的天哪！ 啊，都给好友免费， 对呀，免费的，而且都 是。那这游艺厅绝对人满为患。 而且它是阶级，它真的是阶级。 哇！ 它不是说只是那什么，它有 叉 box 那就是 KO 那种。 对对对 ，UV 200啊。 它有叉 box， 有 PS， 但也有阶级的那种 有红白机、小霸王， 对对都有，对。 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蛮惊艳的这个地方， 就是 我们去新加坡加机场也有 拍片儿，多种素材都可以拍， 对， 是个小片。其实我会觉得，就比如说一个新到达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机场是它第一面之缘啊，如果机场又干净要加分，然后呢秩序井然加分，然后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设施呢，大家打发转机的时间 对 又加分， 路标清晰加分， 而且樟宜机场的设计感很科技现代化，就光坐电梯看到周边的一些摆饰都非常的令人惊艳。 对，而且从 T1 到 T4 有一个年代感的一个叠加，从一个比较老的感觉慢慢到 T4 的一个非常现代感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区别。这个其实还蛮，就是你如果说有兴趣的，对于艺术上还是蛮有兴趣的一个地方。 那么多嘉宾来说新加坡机场这头一遭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感觉。 对， 这个， 而且我当时的就是其实也是为了体验，我是坐新航去的。对，我从新加坡航空的服务再加上新加坡航空的空检再加上饮食，因为坐 A380 走嘛， 哎呀好大呀，好大呀， 对，就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坐 A380。 什么感觉？ 就是 宽敞， 就我在经济舱可以腿放平 我的天哪， 经济舱腿放平。 对，我一米八的个儿，我觉得我腿顶不到前面那个座。 不夸张的说， 真的 岩是我见到1米80腿最长的一位。 哦， 对，那就很长的很宽的区域了。 是啊， 完了就是你的每个座位的左右都很有很大距离，所以 好羡慕啊， 挺好。 尤其是长途飞行的时候，急需这样的地方。 就不用说别的，就是新加坡的新航还有餐饮，这个不用说，因为毕竟五星航空是相当好的，不用说。 是， 但是新加坡航空会送你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 我都没有坐过新航， 什么包？ 漱洗包。 哦，漱洗包。 但经济舱也会给。完了，就是，但是如果头等舱可能是 Remova 的数据包或者什么别的牌子的数据包，但是它普通航空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欧舒丹的那些东西， 哦， 它都会一个包里会有。 完全听不了头等舱吗？ 你这个人热在这摆着呢，你就是听不见。别说了， 反正会有一些贴心的服务，然后良好的乘坐体验都是加分的开始。然后加分之后呢，咱们从机场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逛完了，海外很辛苦了，然后我们要去市区嘛。 对， 市区其实也不大，新加坡。 我住的是牛车水。 啊， 牛车水，哇，牛车水是不是吃的那个？ 我住牛车水，选择牛车水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第一离酒吧街近， 对， 第二是离住那个唐人街近。 哦， 唐人街最大的好就是什么吃的都有。 新加坡吃的你尽可放心到的， 对， 满足你所有的味蕾的需求。 对啊，就什么肉骨茶，对不对？ 啊，那是 啊，不，那是太简单的东西， 随便的呢。 什么 黑椒炒蟹整一下， 对，完了包括什么什么宝，就是比如牛蛙的那种生食宝啊，完了 服务员找那个女士买单，快。 完了什么鱼片粥啊， 哇， 完了包括春卷啊这种东西都相当好，而且它在牛车水边上大概有3家米其林。我基本上扫了2家，因为第3家排队人太多，也需要预定，我就没去成。 嗯， 2家去了。不说服务，因为那我去都是一星级的，就是口味相当好， 是吧？ 啊， 我觉得米其林一星是非常值得 探寻 的。 对， 就是因为3星的话，大家都是，就觉得哇，束之高阁，然后一般都是需要排队预约呀， 进去仨摔倒俩， 对， 走了。 但是米其林一星一般好像都是那种小馆，特别不起眼， 就不亲切的那种。 对， 像吃鼎泰丰像包子这种的，这种啊，吃肠粉的呀， 对， 完了包括还有他们专门粥店，也是一个一星的这个。 哦， 那个粥店就是不是说像我们比如喝潮汕粥那种蟹粥，人就是鱼片粥， 鱼片粥， 鱼片粥，那个。就鲜的程度，就你感觉说你这辈子没有喝过这个鱼粥的那种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这辈子没吃过鱼。 颠覆，吃的都是塑料鱼。 对， 哎，刚刚说到新加坡的饮食，字不必多夸它，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哈。但是呢，周驼一直给我使眼色了。 啊，周驼，你说 怎么了？周驼 要表达。 啊，刚我这辈子也没有去过四秀楼，一个都没去过。香港啊都没去过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物价，因为我这个老年人呀，如果真去趟新加坡，我得 你还是挺在意物价这个钱，是不是？ 因为俺穷了一辈子，节衣缩食的这一辈子，什么还都得是口味。然后俺想问问新加坡的这个物价，就跟北京这个城市来比， 要比北京高30%-50%的样子。 你看看，我的天哪，1.5倍。 差不多这个价格。 就是我，因为我去过新加坡，有消费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饭的时候会加一点饮料助兴啊，比如说要喝酒精饮料，简单单的一杯啤酒500毫升，一杯嘛，虎牌啤酒50块人民币，50一杯。 其实也还好了， 50。 不， 是这么说，因为我当时在，因为我习惯跟出租司机聊天嘛， 聊天 啊，他说是这样，就是在新加坡你不要去酒吧喝酒。我听完之后我也没听他的，我还是去酒吧喝酒了。我就说我不信，我就不信这个邪，我 非要去感受 一下有多贵。完了发现，就你50块钱那一瓶壶，就还可能找的便宜的店，我是75一瓶。 我是在哪里喝的？鼎泰丰。 哦，你是因为你是餐馆， 圣淘沙， 对，你是餐馆，我是酒吧， 酒吧 所以75一瓶酒。 而且告诉大家，不单是75啊，如果你这一餐，比如说你花了500， 要交小费是吗？ 对，有服务费的，有服务费， 加幅15%好像是， 10%-15%， 对吧？ 对。 所以说大家对于消费有自己的概念，当然所谓穷家富路，我们要带周头去，一定要给他最好吃的东西。 对， 谢谢你们，但是还是要选择的。比如说我有一朋友在新加坡当地，他们在小孩那边上学。然后他们就租的新加坡的那个房子，然后在那边读书，他们都会去超市采购的，就是新加坡当地人的 local 的生活不贵，他们都会去超市采购。 其实你发现哪一个大 国家都 是 一样 的， 对，其实这样，在新加坡如果你像在牛车水去吃街边的小馆，不是那种进门的那种有服务生给你服务的，只是那种排档类的那种， 便宜吗？ 价格还挺便宜的， 是吧？ 而且也好吃，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人多。 哦， 但是而且人多的一个， 当地人吃的多还是 当地人吃的多？ 当地人， 对，当地人多完你得排队，有可能是需要在外面站着排队的。再加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比较热嘛，所以你站着排队你会，而且它地方都是电扇会多，空调可能打不冷，它因为 都是露天的， 嗯嗯， 所以那个呼吸环境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口味不错， 是 对这种的价位还可以， 对，而且很便宜。 嗯、 但对于旅行者来说，因为时间有限， 对， 时间就是金钱的， 对 对对、哦。刚才说到新加坡的冷气的问题， 嗯、 因为新加坡很热，一年四季， 对， 所以说带小朋友的时候去酒店的话。嗯确实很冷，冷气吹得很 冷，对对对对， 冷 气很冷，没错，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 对对对对， 别因为这个冷气出来热，嗯、里边会感冒， 对， 这就比较麻烦哈。圣淘沙待一天还是两天？ 两天， 两天。 对， 你是先去的圣淘沙还是先去的市区？ 我最后去的，最后去的。 哦，牛车水现在，那你先去市区看。 先去市区的， 对 对。 因为我上次我去新加坡，我没有去牛车水，因为时间关系，我带小孩嘛，在圣淘沙待了三天， 嗯， 然后在市区待两天，去动物园， 嗯， 去了湾区，去了金沙酒店，去感受那片。 金沙酒店你住了是吗？ 我没有住。 金沙酒店其实 我全住在圣淘沙。 如果说你要住。的话，其实，在非旺季的情况下，价格还可以。 是的， 对，1500到2500 也就这样了。 对对， 就 这 样 子，对，还可以。 大家不说都喜欢那个无边泳池嘛、嗯，很科技化的现代设计，但是现在因为人太多了， 对、 嗯，那个无边泳池已经变得下饺子一样。 对，没错，人特别多， 就感觉就是人挨着人，就没有无边泳池的惬意和宽广了。 对、 哦、 对， 已经失去了它的出征。 对对对、嗯，但是晚上的那片区域是非常 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 对， 完了我 摄影师表达一下， 对我当时晚上是因为 怎么个漂亮法， 想去拍这个就是滨海广场的一个这个夜景，包括那个 鱼 尾狮的那个，但是去的时候不知道是有那个军演和那个演习， 哦哦， 完了就往那边走，完了一边往那边，因为我是从牛车水走过去，其实大概需要走个半个小时的样子， 有距离，对 对，但是我习惯不愿意就这种距离，不是开车或者打车走， 走走呗， 走走觉得还好，走过去之后的话，就天空就开始飞来不停的战斗机， 有点像， 对，完了那边那边开始有那 拍片呢， 因为会有烟花，所以那边就是远处地方会有炮的声音， 哦， 我说新加坡不是个中立国家吗？这。开仗了是吗？ 想太多了。 对对 对， 完了看他们，哎，为什么开仗了还不跑呢？完了，我开始顺着那个声音往那边走，发现是个他们就是国庆之前的那个 演习 和彩排、 哦， 包括晚上会有烟火。我就从5点多等到了9点。 鱼尾狮那段是吗？ 对对，就鱼尾狮那段，在坐那儿等，因为。整个的滨海广场都坐满了人， 那是不是也很值得？你觉得 很值得 碰上来，对吧？ 对，很值得。虽然你没法买票进到那个就是真正国庆的那个会场， 嗯、 因为你能看得到， 嗯， 他有比如说嘉宾在那唱歌什么之类都是有的，但你就光看那个烟火， 对，值得。 那四波烟火已经足够这一晚上了。 我的天哪，四波烟火！ 不，那个烟火能到的什么感觉？是一个打上来之后天是亮的 哦， 就那个的密集度，我觉得值了。 哎，就相当于新加坡又多了个迪士尼放烟花呢。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比迪士尼 还 要 壮观， 因为 是国庆嘛。 是的，一年就一次嘛，那赶紧放啊， 对， 集中火力。 对，所以我在新加坡室内 吓的， 我在新加坡室内基本上只是吃，没有去太多的景点。 OK， 就是我去这个咖啡馆啊，那个餐厅啊去吃，主要以这个为主。 说到咖啡馆， 哎， 他老去咖啡馆。 我发现陈杰特别喜欢咖啡馆， 嗯， 对，但是你去的咖啡馆是纯喝咖啡的呢？还是说 综合性的 纯喝咖啡的， 纯喝咖啡的。 对，我可能就是包括无论我去东南亚，因为东南亚地区、包括日本地区的咖啡馆很有咖啡文化 特点。 对、嗯、 对，我觉得日本这个咖啡文化也是很， 我们说过几期， 对对， 非常 说过几期。那东南亚这边是什么样？ 什么风格？ 因为这样，就是日本相对来说，对于手冲的单品咖啡会更多一些。 对， 对，它可能会对于豆子的烘焙，对于豆子的产地有区别、 嗯、 交流。 对对对对、 嗯， 它会包括手冲的技术 OK，、 嗯、 但是对于新加坡 哇都是技术流，我以为是网红咖啡馆。 不、嗯，但对于东南亚的咖啡馆，它大部分的需求在于是奶咖。 哦、 就是拿铁呀、啊，包括什么那个摩卡这种的，对他们更强调的是拉花好看。 哦、 对 对，所以我每次去这些馆子之后，他们都会去秀自己的拉花。 嗯， 对，完了他会去配，比如说我的 espresso 和奶之间的配比、 嗯、 怎么让你舒服？ 多少是吗？ 对，他并不像日本说你更喜欢烘焙高的 原味， 更喜欢哪个地区的豆子，这两个是区别不太一样的。 哦， 花式的多一点。 对， 是的，那我可能更偏东南亚一些。 对， 你喜欢花式那种的？ 对，不，我喜欢奶咖， 哦、 因为我自己。在家也是这样去配比的， 就花式嘛， 对 不对？ 对呀、 啊， 对呀、啊 嗯，对，因为有的人喝单品觉得只是喝出它的苦和涩来， 嗯， 但对于姑娘对多娘来说喜欢喝的融合，就是我的奶和咖啡在融在一起的味道。 你这是特蕾苏的，你这奶源不对啊， 不是美，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 嗯、 所以就是我那个在新加坡市内基本上我都就包括他们的那个就是什么那些花园啊包括动物园我都没去、 哦、 我只是去那些馆子。 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体验过新加坡白天动物园的爸爸、 嗯、 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那个长隆我也去过， 新加坡的动物园也去过，很多动物园我都去过，因为小孩子喜欢动物哈。嗯，就是新加坡动物园很好哈，没问题啊，很花园。但有一点，它路标的设置，然后场馆的连接，会让第一次去的游客走一点点冤枉路。 嗯，哦，是吗？ 这一点就没有长龙设计的好。 哦， 这当然是吐槽了，优中取不好的地方， 对对 对， 就大家就准备好那个行程，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叠和叠加，因为你排不过时间来。 在那个圣淘沙的那个环球影城也是一样， 对 对，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没办法，时间有限嘛。 对， 那你说我两天来，那肯定是夫妇预约安排，对吧？ 对， 一次的话，希望大家找你最感兴趣的那些点去看， 就肯定不可能全部都逛完了。 对，没错。 而且就是新加坡动物园里的餐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它有各个的分化，比如说有个区域是跟它的主题一样的餐馆，什么北极熊啊，就是那种感觉的，我觉得还是很亲切。小朋友在里面玩，非常的舒适。而且我老特别羡慕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一年四季也没有感冒发烧，特别寒冷的， 没 有 特别冷的时候。 对，我就觉得这个天气是特别适合亲子啊，家人一起晒晒 太阳，特别适合带孩子去。 对 对， 是新加坡看来真是一个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 还有除了白天动物，还有夜间爬行动物。 对，还有夜间动物园。 那个没去，没有时间有限嘛。 夜间爬行动物都有啥？虫子啊？ 不是，就是各种在夜晚出现的动物都可以看得到，非常好，因为 很棒， 它白天不出来嘛。 对对对， 这是休息倒 是。 对。 那就说起带孩子，就是说咱还是咱们说一下圣淘沙的 圣淘沙嘛，等圣淘沙啊，说到孩子的情节，就圣淘沙一定是一个乐园，而且圣淘沙到市区有很多的方便接驳的地铁、城铁都可以接驳，而且圣淘沙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购物中心威朗， 对对 对，非常好，你也可以去吃，里边的美食也很多呀， 也很多，包括购物买东西也特别好， 非常棒。而且在圣淘沙里头，只要你懂得了它那个乘坐交通的便利性，基本不用花钱， 对， 都一站一站接的很清晰， 没错， 而且里边有很多山东的服务员， 这一点吗？ 这一点，然后聊一聊聊，你俩祖籍哪？山东，然后聊祖籍山东好多，然后就特别亲切。说一个特别尴尬的，因为我老觉得新加坡嘛讲英语嘛，对不对？然后我下机场的时候，在樟宜机场的时候，点东西的时候要说英语，刚说了一句，说 excuse， 刚说完说先生不用，你说中文就好，不用大家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对呀， 对， 是中文吧？ 对对对， 都是唠闲儿，说什么英文？ 那聊什么？ 因为我跟出租车司机聊过，他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新加坡政府是鼓励现在的家长给孩子们说中文， 是的， 对 对， 就是包括在课上， 是因为中国游客特别越来越多， 当然了，亲切嘛， 有可能是跟中国的贸易啊，包括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他就希望多有中国人来， 而且当地华人也多啊， 对， 很多， 对，而且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如东南亚很多地区会对于中国有排外， 对， 新加坡一点都没有， 是， 新加坡很希望有中国人的交流，包括也愿意跟你沟通。也愿意去，就比如说，因为他明明在跟别人说英文，他看到你是中国人的话，马上会切成中文去跟你聊天，对，所以对于中国人非常 好，亲切， 对， 非常友好。 上面的我们先了解大概新加坡的这样一个感觉，了解了新加坡机场还是别有洞天的啊。 对， 下面段呢，圣淘沙这个大的区域怎么让小朋友玩得开心、舒心，家人不累？我们要听听陈杰一会儿的分享。 好的。天，一切，明天再来打算。深深割烂腰，消除爱情的疲劳。跟牵挂断了，先别打扰。深深割烂腰，就赶走心情的低潮。放开心，笑一笑，全忘掉。深深。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一小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孩子是祖国的明天， 为了让孩子玩得舒心，爸爸妈妈绞尽脑汁。 是的，穿越银河的火箭队 也挺累的， 对，白色的黎明在等待着我们。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去银河护卫队这方组织呢，是陈杰，他呢是超级的 KOL， 是资深的摄影加摄影师。然后他在新加坡刚刚是城市游走的部分。 嗯，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两个人去的。 两个人去的话呢，有一个 partner 也不错哈。 对。 圣淘沙的感觉，你跟我们形容一下，因为这是个乐园。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对于圣淘沙的第一感觉是啊，环球影城。 嗯。 啊，只有环球影城。 嗯。 其实是这么讲，就是圣淘沙环球影城只是圣淘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部分。 对，更大的地区，就是因为圣淘沙有三站的那个地铁。 很大。 基本往里走的后两站的可玩性更强， 真的， 就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模拟跳伞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活动，包括就是那种比如说高冲滑索，包括冲浪，完了包括有水海边的，比如带孩子那种就是直接下水的那种这种乐园， 特别棒， 都特别好。完了，它就整个的圣淘沙里头是有一个自行车环步的，你可以类似于比如说像我们的朝阳公园那个。会有一步道， 嗯， 你可以在那上面，比如说租自行车骑，也可以租那种就是电动的那平衡车， 哇， 也可以那么着走。 平衡车， 对， 就是人踩在上面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就平衡车走，那是需要租的，自行车也可以租，也可以走，但相对来说，自行车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走着来说还是有点大。还是更就是比较耗体力的，加上比较热的天气，还是不建议带孩子直接走的。 嗯 啊，完了，那我着重还说一下环球影城的事儿，因为毕竟大家对于这个是必打卡的地方。环球影城，新加坡是圣淘沙旗下里头的，就是算他们叫名胜世界的环球影城。 对， 跟正经的环球影城不是一个集团下，它是完全把环球影城的版权买到自己手下之后做的。所以圣淘沙的环球影城相对来别的环球影城会小一点， 对 对，所以它整个的内容没有像比如说像日本的、像佛罗里达的、像 LA 的那么大， 嗯， 但是它的别看它小， 它有本土气息多一些， 它有本土气息会多一些。完了，它最著名的是他们的双轨的过山车， 双轨过山车。 我其实，在那个场地 里，你坐了吗？ 就是 因为。因为是人比较多，而孩子那时候才2-3岁， 你还得护着他。 对，我就想一起嘛，跟他体会。但是他有级别小一点的过山车，那我跟他坐了哈。然后我想去坐呢，他们没让我坐，但是我坐了木乃伊的过山车，那也挺刺激。 那是室内的那个， 那室内那个真的很吓人。然后你说那个双轨，你先说你的感觉，有没有坐过？ 是这样，首先我在说双轨之前，我先提个意见，就是在于大家进去之前一定要买快速通行券。 是的， 嗯， 这个要比别的，比如说像环球，就是日本的环球影城，快速通行券我只能用一次， 嗯， 这个项目可能用一次就结束了，然后有时间限制。 嗯， 但是对于新加坡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嗯， 我用快速通行券那个手环，我坐双轨的，我坐了6次，就完全不用排队。 6次，我的天哪！ 给录入元气，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对，就是这个特别有优势性。 啊， 完了。 双轨什么概念？它是红的和灰的，它有、哦、之前是叫红和红蓝双轨，现在它叫红灰。 红灰 完了，是一个是正向坐着的，一个是被吊着的。 哎呦， 对，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人家都会说先坐级别低的 啊、 哦，先坐那个 循序渐进， 对，完了再坐被吊着的，那样刺激性。要不你直接 吊着的是这样， 到时候你想象一下， 不，人是腿悬空， 悬空起来， 腿悬空的， 过山车， 对。哦，腿悬空的，完了，但是红的是底下和你是有一个坐的，你还是比较就是觉得还是有安全感的，对。相对来说，对于我来说都不刺激，就都还可以。 你还真的是， 因为我玩6次我都没过瘾，就是这种感觉。 哇， 就你像 那像跳楼机这种东西，对你来说都是。 这现在我觉得我唯一能就是撼动不住的那种，就是像这个三亚不有一个水上滑梯的那种，大概 巨长的那个， 巨长而且。坡度最高的那 个、哦、 那个我可能搞不定。对，就那个我可能搞不定。 哦，那个好可怕， 那可能我搞不定， 我看得晕了。 对，但是过山车对我来说 感觉就是一块肉，就无敌了， 就这样。对，没错。 是直着下去的吗？ 它是相当坡度， 相当坡度，就是一个这么，你可以理解为快近90度的那种感觉的下去的。对，很像自由落体，但是新加坡没有这么刺激的。 不要太气， 对，新加坡这种还是可以让小朋友做的。基本上同样，比如说做灰线比较最刺激的那个灰线的情况下，我身边的那小朋友6岁， 啊， 对，全程 完成啊， 对，全程特别逗的点就是我有一次我跟他做，他也做了第二次，我也做，我们俩都是一个人嘛， 又碰上了， 所以又碰上了，完了之后全程都是别的姑娘在喊，我们俩特别安静。 然后那个到站之后，两个人分别伸出手。合作愉快 啊，没劲。 还有拍照的呢，你那个他有这些摄像机，随时记录你的囧表情啊什么的。 对， 但是一到他俩，我估计都特别的安静，面无表情。 对，所以这个一定是环球影城一定要去的。 对 对， 完了像木乃伊的， 你做了吗？ 我做了，这太简单了。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进去有很多的预设。就是提示你什么病史不要做， 对， 对不对？你说这个级别是多少，然后配音乐是那样， 对， 进去了，然后坐下之后呢，乌黑一片，然后呢，我身边 突然间窜出个木乃伊， 没有，他就乌黑一片，营造气氛很压抑，就像进到那个什么金字塔里头那种感觉哈。然后身边都是年轻的女孩，因为她们也是年轻啊，十几岁的中学生啊那种的，特别兴奋开心，在那个玩之前还拿手机自拍那种的哈。然后当时戴了一个眼镜，眼镜腿上面有点松，去的时候螺丝没紧，眼镜店那个老板休息了没去弄。然后呢，我一上去之后呢，咣一启动眼镜掉了，眼睛 看不清。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坐这过山车，我还以为它真的是翻山越岭放下，它不是，它其实是模拟的。 对，模拟它室内过山车。 那个眼镜在我脚下时，我一直用我的脚比着眼镜，我把它掉下去，全程都这样，就很呆萌，就然后还挺刺激的。然后我下来之后拍的照片都这样，都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女孩说：“哎，前面是不是做了一个真的木乃伊？” 对，然后。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它就是一个模拟的这种穿梭的过山车，它一直在平面，它不会折返， 不会折返， 刺激吗？ 很刺激。 它是因为首先你在一个黑暗环境中， 视觉上的， 视觉上刺激，完了它会营造这个气氛，会让你觉得很刺激， 恐怖。 对，我是坐不了过山车，就尤其是倒过来的时候，哇，简直 了！现实当中就， 对啊，现实当中我要坐过来，倒过来，然后一睁眼。我感觉我 就如果说你要是去环球影城打卡的话，新加坡是入门第一款，因为刺激性算 Transformer， 对所有的跟比起来说算最次的了，因为就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我觉得小朋友也能玩， 你可以去玩变形金刚大风那， 对对对，变形金刚也可以。完了它因为每个环球影城的主打不一样嘛，完了新加坡主打的是侏罗纪公园和那个变形金刚，这两个是会最多一些， 这个我喜欢，变形金刚我还是很， 最后那个水世界要去看一看 啊，对对，水世界是因为水世界每个都有。 非常好。 完了，新加坡这边的还是以英文为主的。 嗯， 对，完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包括我日本的也看过，包括佛罗里达也看过。 嗯， 它每个的风格其实主线是一样的，但是演员的有些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新加坡可能我觉得更适合亚洲人去看。对， 对，而且你如果想要坐前排的话，容易被溅湿。 不，我坐后排也容易被溅湿，我也就到后，我都到中间了，都湿了。 天哪， 水就刺你一身啊！ 那这水喷射的是很高的。 对，因为在前排它是故意往你身上泼的。 对啊， 到中后排的就是 哎，来泼水了，泼水了， 有可能就是无意中溅到你身上的那种。 而且就是有一些。就是场景会比较刺激， 对对对， 声响比较大， 对， 小孩要注意一下，别吓一跳啊！ 对， 提醒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圣淘沙的交通接驳，酒店的连有很多酒店，你住的是哪家在圣淘沙？ 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是住的就是 进了圣淘沙第二站地铁下了就是那家酒店。 我住在香格里拉。 我应该是在你边上， 对吧？ 对，应该在你边上。 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都有那个 bus 一号线、二号线， 对， 来去的都免费，而且很方便。 对，你要在里头可以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坐交通。 当然，你如果想花钱，也可以有花钱的地方。 对， 但是你可以去圣淘沙的广场，然后有购物中心， 对， 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刚刚我们的陈杰说了，因为那次我去的时间比较匆匆，第一次去地方，比较去打卡地方待一待嘛。 对， 像什么海洋馆啊，然后那个环球影城啊。他说那个后两站我没去，我没时间去。说说那个后边那两个吧，特别想聊。 后边因为他首先 是玩吗？ 他是就是尤其最后一站嘛，他靠近海边了，所以很多的海上项目会多。 都有啊。 对，包括比如说就是骑摩托艇跳伞的那种，不知道的，就是骑摩托艇去逮着一个伞，后面 被拉起来 那种。对，完了他还专门有一个馆是做模拟跳伞的，就从底下往里吹气，完了你从上面跳下来。很模拟正经真正跳伞 那种， 对，那种，完了包括有模拟冲浪的，其实它的地方是能冲浪，只是它现在在某些季节是没有浪的，它专门有一个冲浪馆，也是可以让你玩的。完了再往西边一点的话，就是比如他们的高空滑索，还有攀岩， 对， 这种东西都还不错。 是的， 对。 他们那小册子都给你写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比较刺激的部分啊。带着孩子，这些带着孩子都 可以 体验， 包括高空索，他的最多年龄是3岁，3岁以上都可以玩。 高空索 就 滑道， 就滑索嘛。 在酒店看到一个， 对，是那种 都没做，没有时间做。 哎，可是呢，对于这个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去的话， 他 有什么？对啊，我自己问的，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住在牛车水嘛，他离酒吧街比较近，他那个酒吧街是什么样的？适合年轻人逛吗？ 相当适合年轻人逛，而且他们基本上10点之后，或者说再晚一点才开始人慢慢多起来。 上场， 对，完了。 有请 MC。 哎呀， 他们会分两条街，基本上是一条街是非常静的那种，就是有驻唱歌手，但是唱的歌都是那种比如说柔一点的，基本上每一家都有驻唱歌手。对，都是，而且他们的就是驻唱歌手唱的音乐全都是，比如说欧美的音乐会多一些。对，完了，你要再往一条街走，因为我忘了叫名字了，就是稍微会，就是动次大次会多一些。对，但对于我这个年龄，动次大次我就受不了。 你看， 对，动次大次整不动了。对， 柔美一点， 柔美一点。 对， 那这两条街都是在牛车水， 都在牛车水边上。 那每天晚上人多吗？ 其实静的稍微人多一点。对，因为我去了在静的地方，我喝了酒了嘛，我就会看很多其实并不是游客。很多都是新加坡 当地 人下了班，因为包括我那时候 去酒吧 是周五周六的时候去的，所以就更多的是朋友聚会， 挺好。 比如说四五个人啊，完了有男有女啊，大家一块说说笑笑，点一瓶酒或者喝点什么，这种会多一些， 是吧？那牛车水那条街是夜市吗？有夜市吗？ 有，那是在唐人街边上 啊。唐人街边上， 对，我像 好热闹呀。 对 呀，就吃的那些，比如说小馆子呀，都是在那个位置。 哇，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就是如果你租的是 B&B， 就是那种民宿类的，能自己做饭，你可以在上面在里头去买新鲜的海产品。 哎呀， 这个太好了，买肉买菜都可以自己做， 太棒了。 对，就因为我们住的是酒店，所以就没有机会，我只是去逛了一下。 那个市场是大排档那种方式的，还是超市那种的？ 大排档方式。 哦，大排档啊，太好了。 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这肉多少钱？多少钱啊？就那种。完了，大家就是老板拿一个棍儿，完了再磨刀，完了给你拉一块儿拿走，就那种特别市井的感觉。 我好喜欢这种地方啊。 哎，说到海鲜，我们就北京京深海鲜市场那种感觉挺好的哈。三元桥也不错啊，三元里哈。 三元里在三元。 你这个海鲜大排档也是那种风格的？ 很像三元里的，但是它要比三元里更接地气。 三元里卖的还挺贵。 对，因为首先三元里相对来说比较高档一些，而且就是相对于环境比较干净。那个的环境不是说脏，就是我觉得一个市场该有水的地方就必须有水。 是的， 对，该有菜叶子的地方就还必须有菜叶子， 别干干净净的，这显得不太接地气儿。 对，就是那种，而且有吆喝。 哦， 就真的是有吆喝。 新加坡当地的什么吆喝呀？ 不是啊，就是比如说 来呀，打折。 你这是新加坡当地的口音呢？ 就可能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的这条鱼刚打上来的，完了便宜，完了就大欢迎大家。 用普通话说吗？ 普通话说。 刚打上来的头鱼啊，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感觉特别像广东人在说话，因为它还是偏南方的口音的这种。对，完了还会有一些人是用英语说。对，用英语说。 就这个大排档持续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打烊啊什么的。 我是上午去的。 上午。 对，我其实是吃了早饭才逛的。 所以可能它并不是说早市，它是一天的， 哦， 但是早上进货和出货很多， 对， 所以特别热闹，我就愿意那时候去逛。 这个地方的消费是很亲切的吧？嗯， 对对，很亲切，基本上就是如果海产品的话，要比京深要便宜。 哦， 对，完了你说肉类的东西，基本上比国内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多。 不错， 菜的东西，因为我没买过菜，所以我对于菜的价位不太清楚。 就这个排档有名字吗？就是反正就是一家， 就在牛车水的那条街上， 很好找， 就这一家， 很好，就这一家，应该就这一家， 逛一逛去。 而且这家还会有，因为南方相对来说会卖燕窝， 哦， 完了这些会多一些，他们还有一些这些东西的这些产品，包括海参啊、燕窝呀，这些东西会多。 对对， 大补。 是的，他们那个锅里头是吧，很多东西 弄在一起。我觉得像他们这个市场，虽然说接地气儿，但是呢，并不是那种特别就什么都有，还是很丰富的， 对，还是很 丰富的，也有高端的东西。 对，就我为什么我作为摄影师愿意去，是因为 拍点东西， 我可能拍这种市井的东西，包括他们进货，包括比如说我拉一堆肉和一堆鱼，啪甩。 就是纪录片嘛， 对，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就是你真正能去贴近到新加坡人生活的那种气息的感觉，而不是作为一个游客只是看景点的感觉。 你觉得就是在那个适宜玩的程度上，牛车水的区域跟圣淘沙区域来比的话，哪个更安静一点，噪音更小一点？ 圣淘沙。 圣淘沙， 对，但是这么讲的是，圣淘沙毕竟是个景点， 对， 它的无论是吃 贵 还是买都是价位会高的， 贵， 对，但是牛车水毕竟是他们，就虽然说你可能对于国外人来说 是个 景 点， 对， 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我是在那儿可以买东西的，就跟比如说你说西单是景点吗？是景点，但我北京人是在那儿可以买东西的， 是啊， 所以其实那地方是可以逛的， 对对对 对， 啊，了解大概的区域感。 是的，了解了哈，就是圣淘沙，我觉得虽然说它很好，很梦幻，但是我总觉得圣淘沙可能缺了那么一点点接地气儿。 对对对对， 没错。 对 对， 但牛车水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牛车水只有新加坡有，但是圣淘沙我换到别的国家，它可能还会有， 对， 还有类似的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嗯。 完了，我这个特别想就是说，因为我走了，就是我经常会在国外去干一些别的不会在国外干的事儿，就比如说我这次在新加坡看到电影，我也尝试了第一次在东南亚去看电影是什么样的概念。 是在 影院吗？ 影院， 机场的影院吗？ 啊，不是机场影院，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上次去圣淘沙，这去圣淘沙之前有一个叫 Vivo City。 哦，知道， 对，在那个 商场吗？ 对，那个商场，在那商场里的看的影院。 哦， 对。完了， 我在里面吃过饭， 但我在那里买完东西之后，完了后来我觉得时间还蛮充裕的，完了我说那我就去看个电影，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个优势在于新加坡的院线的上映要比国内院线上映要早， 哦， 优惠呢会早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哦， 因为我在那儿看的碟六， 哦，碟六， 对，我那时候看完之后，国内得过了一个月才上的。 咱们国内是什么时候上映的？ 咱们国内是去年还是前年？ 十月。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新加坡呀？ 我是八月份。 哦，那早早早，我们九月底，差不多。 对，一个多月。 对对对。 啊，完了，我就想说一下，就关于新加坡院线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啊。 嗯。 第一，它所有的购票都是电子购票，都是当地有机器，没有人工购票。 贵吗？ 哦，没有人工。 比国内的院线贵个5块到10块， 那还可以， 不算太多 吧， 不算贵。 对，完了，但是它跟国内院线有一个不太一样一点，就是它比如说我7:40开影，它显得票价是7:40，你进去之后你要看将近40分钟广告， 啊，40分钟， 40分钟广告， 8:20才开始演， 对， 哇， 而不是说我7:40开始演片，7:40之前放广告，不是， 为什么？ 他就是我问了当地我们新加坡的朋友，他说，新加坡人很多人不会。准点去， 哦， 他都会有超越版，会 没有时间观念。 他有40分钟的， 他有40分钟广告，但是他的广告不是说，比如说什么汽车广告啊，不是说，不光是这个，他大部分的可能占到60-70%的是新的片子预告片。 哦， 也是一种就是浓缩的那种小片预告片的， 对，其实你看完你并不觉得烦， 对对对， 对你肯定看到，比如说未来几个月之后有什么新的电影，完了新的花絮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 啊。完了，新加坡人在看片子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当地人或者华人看得多。我看到我身边很多都是外国人看得多。 嗯 啊，完了，如果说是华人的情况下，因为我遇到这么一个经历，是因为毕竟我看电影是自己去看的，我小伙伴就回酒店吃东西去了，所以我们坐了一就分开了。 嗯， 完了之后，我要跟他联系，我要拿出手机去看， 我身边人就会提醒我说，影院里头是不能用手机的，是因为不是声音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光线会影响到他看电影的这个视觉效果。 了解，他非常严格的要求观影的品质。 对，所以他会主动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手机是不要看的。 OK。 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完之后被人提醒了之后，我就默默的把手机收起来，大概两个小时失联。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观影人也好，是个负责任的事情。 当然，当然，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会老觉得，有时候去一些非常好的影院，你会觉得透明度很好，很清晰。同样的电影，同样的靠背， 对， 如果它那个光不到的话，就显得很蒙蒙的， 对对， 特别像三 D 电影。 对，尤其是像什么 IMAX 这种， 对对对 对， 啊、 对 不行， 光线也很要求很严格，而且音响啊、座位的布局、整个影院的味道、服务的质量、都显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培养啊。 是的， 对。 时间的关系，看一看。大概差不多我们时间到了哈。 对， 新加坡其实那么多人来分享过，确实是一个乐园一个国家。 对， 而且他们很富有，好多东西是填海填出来的， 没错，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在这个经济的建设，而且在治安的维护上，我觉得新加坡完全 OK， 治安太棒了。 对， 完全不用担心你说晚上出去 吗？ 对，完全溜达溜达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就是希望大家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假期毕竟有限，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你要像陈杰他可以去20天，那我们只有5天假期的话，到底是牛车水待几天，机场待几天，圣淘沙多长时间，分配好了， 对， 一定是个不错的旅行。 对， 对不对？ 完了最后要说一句，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标准比较严格的，包括控烟， 对，全国禁烟， 对，包括控烟，包括口香糖这些事情，就是我建议如果去之前还是需要查一下这个事情， 口香糖大家查一下， 对， 对，一定不要违反当地人，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观影的这个规则，去查一下，不要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不要影响当地人的秩序。 对， 对，不要给人添乱啊。 对对对， 大家我不知道是准不准确啊，就说句，然后如果你在就是不让你抽烟的场合抽烟，一根罚5000新币，5000新币哦，大家自己算一下多少钱。 我的天哪，5000新币， 2万5吧， 2万5， 2万5一根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谢谢我们的陈杰， 再次谢谢陈杰，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新加坡见。 让我开始心跳，爱有一种充满阳光的味道，微笑，哦，感觉真好，耶！要全世界最好的爱，快乐应该给现在，请守护美梦。时间飞得好快，我是真的真的想要爱你， 勇敢的爱， 要全世界最好的爱， 最好的爱， 快乐应该给现在，请守护美梦，动作快， 给我真爱， 让我甜在心里， 真爱， 我捧在手里，我 rapping, me and my